车在今晚要开向远方。一个我从未去过也不知名的地方，车之前的等待显得那么紧张而漫长，想要抓住什么贼？这午夜的快车，贼！这未知的旅途，贼！这午夜的快车，贼！这未知的旅途。在闪耀，我穿过幽暗深邃的夜空，我会有什么等着我在隧道的另一边？是喜悦，是恐惧，我没有选择。Yeah! 我爱我不在乎，让我告诉你，踏上这旅途，我再也回不去。我爱我不在乎，让我告诉你，踏上这旅途，我再也回不去。告诉你，踏上这旅途，我再也回不去。